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5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吵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我们中秋小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 哎， 你调整的怎么样呢？ 是的，大家有没有从这个假期的这种慵懒当中一下子机灵过来呢？ 反正得上班了，这不调整也得调整了哈。尤其昨天晚上，如果大家看完这个苏炳添的比赛之后，是不是也得感叹这个苏神状态调整之快啊？刚从奥运会那样一个快节奏的情况之下，来到了全运会马不停蹄，这运动员，专业运动员啊，就是有两把刷子， 哎，就是不一样。 嗯， 你别说这个奥运会上面拿好成绩的队员，马上到全运会了，他不一定就能够达到以前那个效果，因为之前隔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哎，迅速的调整好状态，苏神苏炳添能夺冠，这太不容易了。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调整状态这个事儿啊。苏神调整好状态夺冠，调整好状态，您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 哎，是大家调状态肯定有自己的招啊。康乐这个有一个招，就是，哎呀，看一个电影吧。 嗯。 找一个自己喜欢电影，看完之后了，可能这个心情啊什么的会非常的不错的。 是的，是的，我这个小妙招呢，就是好好的睡一觉。哎，人都说这个睡觉的时候，睡眠的时候，是你身体各个组织各个这个机构哈，都在去调整更新自己状态的时候， 哎， 所以呢，想要调整好状态，躺那儿美美的睡上一觉，哎，你身体的细胞就自动为你调整好状态了。 哎，是，这是人体最最奇妙的一点啊，会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嗯，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也说了，我最喜欢是用吃什么东西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哎，比如说一吃上了某种口味的汉堡，立刻就元气满满，亦或是您喝上某一口咖啡，立刻感觉我全身都是劲儿啊， 嗯，充满电的感觉。哎，总而言之呢，每个人调整状态肯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小方法小妙招的，所以也不妨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今天微博微信还有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都是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哎，是，今天节目当中还会特别为您带来几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歌曲真的都是调状态的非常好听的歌曲。 嗯，快 节奏的快 歌了啊。 哎，是的， 没错，尤其是当大家在这个啊，从假期的节奏调整到工作节奏的时候呢，哎，就必须来点快节奏打鸡血的， 哎， 能够让我们有那种冲冲冲的劲儿。 当然了，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一下，现在这个你也得调整调整什么呢？穿衣服了， 哎，着装着装，没错。今天我在播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啊，就发现了，早晚温差是越来越大了， 昨天早上在播这个，昨天晚上播新闻的时候呢，说这个晚上温度会降到14度哈，早上呢有一下能够上午又能够一下弹到26、27度，所以这个这么大的温差之下呢，也是感冒的多发季节。 哎， 提醒大家呢，最近啊也要适当的调整着装，不要感冒了。 没错。 那说到这个感冒什么的，也给大家带来一条资讯，流感疫苗接种呢，从今天开始就启动了。为了配合好新冠疫情的防控，今天北京继续采用今年哈、啊，北京继续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这两种方法来开展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免费接种的人群由相关责任单位统一组织分批分时段的预约接种，中小学生呢由学校组织在征得学生家长同意的情况之下统一接种。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呢会持续到12月底，和往年相比呢要延长了一个月，而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底。 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各种各样相关的这个防护工作啊！因为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一条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哈尔滨的疫情发展的挺迅速的，今天是又增加了5例，这个前天下午发现了1例，昨天变成3例，今天上午已经变成累计的确诊8例了。为及时有效的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坚决阻断疫情蔓延和扩散，根据哈尔滨市的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和专家研判，市指挥部决定南岗区、道里区、松北区、巴彦区3区1县9月22号24点之前，其他区县市9月23号24时之前是完成第一轮的全员核酸的检测工作呀。 嗯，也提醒大家，我们虽然身在北京，但是疫情防控这根弦呢也是不能放松的。中秋刚过，紧接着这国庆假期呢也会如约而至啊。文旅部呢最近也是提醒市民朋友，有国庆出游意愿的公众要密切的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和中高风险地区的变化情况，不要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关注一组文旅方面的资讯。经过测算，2021年中秋假期这3天，全国累计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呢达到了88.1593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达到了371.49亿元，而且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呢都没有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像近郊游、乡村游、自驾游在这次3天假期当中呢都是属于热度较高的。还有北京环球影城开园也带动了主题公园热，比如说像上海的迪士尼、北京欢乐谷、珠海的长隆海洋公园等等众多主题乐园都成为了国内游客中短途旅行的热门人选。游客还主动的错峰出行，自觉佩戴口罩，配合好各项防疫工作，高品质的文化和旅游活动也有效提升了游客们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哎，是，没事旅旅游是一个很好的调整心态、调整状态的一个方式啊。 嗯、 尤其是大家，当然这个是从假期我们说回工作的状态了，这反过来的劲儿，很多朋友可能都想了，哎呀，啥时候再放假呀？我得去上哪儿去旅旅游？ 这也快了，快了，我们再上几天班，这个国庆假期就要到了。 哎，是。嗯，所以大家也现在赶紧调整状态的同时，也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的目标，接下来想去哪玩啊，是吧？啊，你想调整的感觉，可不是吗？ 不过据说啊，今天和同事聊天呢，说现在规划国庆假期去哪玩都有些晚了，该订的这些，比如说酒店呀、公园门票啊，都已经订光了。所以如果现在您开始计划说我国庆要去哪玩，还真得好好做做功课了。实在不行，咱就家里蹲着也挺好的。 哎，是的，就在家里其实也有一个非常调整的这样好的一个机会。 嗯， 另外就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啊，确实，我看到有些朋友在朋友圈的相关的担忧，就说，哎，提前预定了在哪玩，但是却出现了疫情了，感觉这个不是特别的幸运。 是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散发的状态，我们国家处理是相当好的，会尽快的把这疫情就给压下去的呀。 嗯，没错，这个9290还说呢，美丽的松花江暂时没法去了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着说，哎，这个11假期的时候能不能去黑土大地玩一玩呢？ 哎， 现在这个想法叫搁浅了啊。不过我相信啊，这个咱们11去不了，元旦假期没准就能去了。 哎，这哈尔滨是暂时去不了了，但是黑土大地这个吉林和辽宁现在应该还是可以的。是，大家反正你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出门的打算的时候，都得提醒您要注意好防护的工作。 嗯， 当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在通州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园宣布开幕，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同时亮相。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的重要视觉文化内容。北京冬奥会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是在2020年七月设计完成，共3组6幅。宣传海报共11套件，作品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多种设计元素。哎，这个海报我看到了，真的各个张张都有特色，而且中国风十足啊。嗯、 没错，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最喜欢哪一张啊？我们这个微信这边听听 FM 都应该是能够发图片的吧？如果您喜欢哪一张，也可以发给我们，告诉我们哈。 哎，是的。 嗯，另外呢，在这一次北京设计奖的常设奖项，也就是经典设计奖呢，也是在开幕活动当中揭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摘得了桂冠。伴随着设计周的开幕，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也在北京未来设计园区同期开幕。张家湾设计小镇是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永久会址，未来小镇还将通过设计周主题园区和主题园区的建设，增强设计创意设计资源在首都的集散能力，成为两区建设的平台和动力，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嗯，是的。当然记者也是从民政部了解到了，最近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部分，这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的婚俗改革试验区第二批的名单也是公布了，各位看看有没有您的家乡啊，有没有想结婚的朋友得关注这条信息了啊。这是民政部近日将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红山区等17个单位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试验区，试验时间为3年。这些试验区会通过创新婚育文化载体，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助力婚姻家庭幸福和稳定。而据了解，今年的4月份，民政部已经是推出了包括河北河间市在内的15家全国婚俗的改革试验区。 嗯，这个调整实在是太好了。 哎，我关注到了这关键词“天价彩礼”啊。 是的，有多少这个小夫妻啊，都是在举行婚礼之前，据说这个彩礼没有谈妥、 哎、 就崩了。 是，甚至有更狗血的什么、 嗯， 都已经坐上轿子了，或者是坐上这个车上边了。 嗯 啊，结果娘家 就是不下来，我就是不下来。 是啊，那新娘可能也挺无奈的。这电话这边，他家的这个亲戚给他打电话说，必须给他卡着，多要10万块钱。 嗯， 然后这女孩是一边掉眼泪，一边跟那个新郎说：“哎，这没办法呀，我这做不到啊，怎么办、啊？” 以前都觉得这种事儿是电视剧里边演的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真有。 哎，是，所以这一点未来将会在很多地方进行一定的改革呀。 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个调整啊，从假期的模式，来到了工作的模式，您是如何调整？有什么样的小妙招？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那说到这个调整，比如说我们在运动之后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很多调整的方法啊？很多人运动完了之后呢，当时可能觉得还好，哎呦，第二天呐，浑身酸痛啊。然后就想着说，今天算了，我不去练了啊，我躺着吧，我躺一天，到了第三天还有点酸疼呢，我就还不去了吧，再过一天再去，然后过一天第四天再去练，结果第五天又浑身疼，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到底是练好还是不练好呢？ 哎，这到底是怎么给这个身体能调节好啊，调整好这个状态啊、 嗯、 其实、应该学一学相关的运动营养学，这个锻炼之后的全身酸痛，有人说了，是不是乳酸惹的祸呀？ 嗯，乳酸堆积嘛，那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为什么会乳酸堆积啊，来一个小小的科普。我们的肌肉细胞呢是通过分解糖获得能量的，这个过程的产物叫做丙酮酸啊、它是一种人体用来产生更多能量的化学物质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很喜欢通过有氧的方式去产生能量，这也是为什么身体在进行强度较大的运动的时候呼吸加快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吸入更多的氧气，并且把这些氧气呢去送到肌肉当中去。当然了啊，这个以上说的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并不是任何时候身体都可以获得足够多的氧气来快速的供能的。比如说在急速奔跑或者举起重物的时候，身体可能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向细胞供氧，从而在细胞当中形成所谓的这个厌氧环境。啊，这个时候，哎，谁起上作用了呢？肌肉就需要通过无氧的方式来更快的获得能量。将丙酮酸转化成一种叫做乳酸的物质，并且产生能量。 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呢，乳酸开始聚集上升的点就称为乳酸乏。哎，为什么？就我们就知道，练完之后，尤其是练完力量之后，第二天那全身酸痛，那叫一酸爽。 哎，是全都是乳酸在这聚集的，你说您能不酸吗？ 是的。 但是如何来预防这个乳酸的堆积呢？这运动学生其实已经早就有研究了。首先，我们在锻炼的时候要注意预防这件事儿。第一，就是循序渐进呢，需要调整好锻炼的节奏，不要试图在第一周的时候就尝试这个特别大的动作呀。好像你平时都不跑步的人，一下去跑马拉松，你说你能适应吗？ 那 不可能的。 光是乳酸堆积，有可能会晕倒休克了。 是啊，所以最好在一段时间之内，逐渐的来增加锻炼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让身体有时间去适应锻炼的节奏。例如可以从跑步或快走等有氧运动开始，慢慢的增加速度和距离，每周来增加运动量，让身体建立耐受性，最终通过提高乳酸的阈值，让身体能够以更多的能量和更少的不适来应对更加剧烈的运动感啊，就是您得让身体适应这种感觉才行啊。 简而言之呢，咱运动也得慢慢来。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缓解这个乳酸堆积的啊，就是多喝水，确保在剧烈运动之前、之中和之后呢，都要保持水分的充足。锻炼的时候，适当的补水非常的重要哈，不仅可以补充在锻炼时流失的液体，还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乳酸，从而起到缓解肌肉酸痛、防止肌肉痉挛啊，让身体保持最好的状态。人都说嘛，这个每天至少8杯水，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运动了，那就更应该多喝一点了。 是，当然在锻炼之间的休息时候啊，也是尽量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节奏，鼓励大家定期进行训练，但是训练之间获得足够的休息对肌肉恢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身体有机会分解多余的乳酸。每周至少休息一整天，在休息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其实还是可以的呀。 那第四种方法呢，就是呼吸练习哈，要养成很好的呼吸的习惯。有研究就说呢，进行呼吸练习的运动员在不增加乳酸水平的情况之下，提高了运动表现。简单的呼吸技巧就是通过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通过嘴呼吸。还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呼吸练习啊，不仅可以养成好的呼吸的习惯，还可以增加肺活量，也有助于为肌肉去输送更多的氧气，缓解乳酸堆积而产生的那种酸痛感。看来这呼吸的学问也很大哦。 哎，对，而且鼓励大家用一种什么呼吸法呢？腹式呼吸。就是腹部来呼吸的话啊，您呼吸的会更加的深，而且呢，经常比如戴口罩的话，用腹式呼吸也是更加的卫生一些啊。当然了，大家在锻炼的前后花点时间进行热身和拉伸肌肉，或者早晚做一些轻微的伸展运动也是非常有用的啊。即使一次只有几分钟，也会有不错的效果。伸展运动有助于刺激血液循环，增加柔韧性和缓解紧张，还有助于为肌肉带来更多的氧气，从而减少乳酸的产生，并清除肌肉中积累的乳酸呢。 那接下来这两种呢，就是靠外部的这种调整去帮助我们缓解乳酸堆积的情况了，就是增加镁摄入量，有可能呢可以有助于预防和缓解可能伴随乳酸堆积的肌肉酸痛和痉挛，而且还可以帮助优化能量的产生，以便肌肉在锻炼的时候呢可以获得足够的氧气。也有研究发现啊，说这个镁补充剂在4周内对运动表现产生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乳酸水平来减少疲劳的发生。富含镁的食物就比如说坚果、豆类还有绿叶蔬菜。 哎，是，尤其爱镁的朋友多吃点镁，其实这不是开玩笑啊，真的啊，吃镁的东西啊，它不只是能够提高一个运动的水平，据说对颜值还有影响呢。 吃镁补镁嘛。 这个镁反正这个元素啊，您一般说要是去这个超市可能买不到啊，但是呢，康乐之前我是有个人的这个经历啊，我在网上买到过某一款啊，专门像泡腾片的那种，里边它就是含镁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容易产生运动疲劳的朋友可以注意相关的这些镁的产品。当然还得跟吃有关系是吧，这均衡饮食，你包括新鲜水果、蔬菜、瘦肉还有谷物等等的，在锻炼期间呢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些的食物的呀。 总而言之呢，这个乳酸在我们体内的 这种产生啊，一般都是无害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剧烈运动的时候才会增加它的存在，一旦我们休息好了，休息够了，它就又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甚至会被我们的身体回收利用哈。因此需要正确的看待乳酸，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呢去预防乳酸过度的堆积。还是那句话，这个运动要适量，要循序渐进，然后外加一些额外的补充，不要太担心这个乳酸的堆积。我有一些这个教练啊，我记得我以前健身的时候，教练就说，乳酸堆积也没有关系啊，可以去揉一揉，然后千万不要怕说，哎呀，我实在太疼了，太酸了，我今天可不可以不要练了？千万不要这么想，越练越不痛。 哎，是啊，尤其我突然想到了我个人的经历啊，有时候坐着腿麻了。腿麻那一瞬间就想，哎呀，我再坐一分钟吧，现在站不起来啊，难受。但是您想想，再坐一分钟可能更站不起来了，更难受了啊。这乳酸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刚开始难受那一会儿，您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拉伸运动吧，尽管刚开始会觉得挺难受的，但是马上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乳酸的感觉就会有明显的一个消退的啊。 嗯，是。我们今天这聊这个调整啊，我看见有朋友就说，这个思雨就说泡一个热水澡，美美哒，睡个安稳觉。哎，也是说到睡觉了啊，确实睡觉呢是最能够调整我们身体情况的啦。 哎，另外一个泡澡也是啊，这位朋友说的很对，可以去这个温泉啊、浴池什么澡堂子，能泡一泡，那种跟淋浴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哎，如果没有条件泡澡，咱泡泡脚也是可以的嘛。 对，而且泡澡堂子那感觉，它不是说那个把您身上的这个泥儿给泡下去的那种感觉了，而是拿着这个毛巾，热毛巾啊，放在眼睛上，然后一腾啊，热腾腾的那种感觉，在这个澡堂子里，您仿佛感觉到全身的压力和这个疲劳都是随这样的一个泡澡的过程当中倾泻而下了，这是很好的一个调整自我的选择。 嗯，清风飘扬这位朋友也说，听喜欢的音乐，宝宝的睡一觉，吃想吃的东西，就能够调整好状态啦。 哎，是的。另外这边还有朋友问到了，我们双全说，中午全运会篮球比赛怎么样了？北京队啊，这个比赛啊，特意给您插播一下哈，这是。东道主陕西队75-65战胜了北京队啊，陕西队先声夺人，前三节夺得了16分的优势。北京队虽然最后一节奋起直追，但没能够翻盘啊！北京队这边呢，铁宇翔得到20分6个篮板，雷蒙14分，孙浩峰13分5个篮板，全队的罚球命中率竟然只有40%多呀！那这球输的啊，罚球就这么不准呢，是吧？ 嗯，好像是不是我们三分命中率也很低呀？我之前好像瞥了一眼，据说这个 是吧？ 嗯， 大概多少啊？ 哎呦，大概多少我不记得了，就是记得很低。 啊，那是，肯定都影响， 是的， 啊，相互之间都会影响。 哎，看来这个这 CBA 里边，我们常说首钢啊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基本功上的短板，看到全运会 U22 这个队伍当中啊，咱这短板还是存在。 嗯，是我们再来给大家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这个海报的事儿啊，大家我看有朋友发来了。哎呦，真好啊！啊，您最喜欢这几个海报，其实我都喜欢，尤其是冰墩墩、雪融融，哎，它那个在画里边那种感觉又是不一样了。 是的，我还喜欢那个就是各种滑冰滑雪的样子组成一个图案的， 是啊， 也特别好看。 哎，都非常好看，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咱今天的话题来聊聊调状态的事儿啊，苏炳添这状态调得真好，人家夺冠了，夺冠了好状态。各位从假期回到工作的岗位当中，您的状态调得好吗？怎么调状态？您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吗？啊，这个必须得说，在调整状态的时候，一种节奏的改变非常的关键呢。 哎，是的，来点动词大词，马上我们似乎就不那么的累了。 啊，您得给生活来点加速度啊。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向最远处，眼光若能坚定一些， 值得爱就拒绝，就将它忽略。见面的路就算重叠，那也是我要的世界。我不会笑得轻蔑，不随便对谁说感谢。 加速度是我的脚步，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这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赵军说了，这歌不是某峰的歌，不是，这是曲颖的歌。 嗯， 曲颖大家不知道吗？ 知道，模特儿后来又改唱歌，然后又改演戏了吗？ 还有主持人呢？ 啊，对对对，还有主持人。 多期的这个确实发展的挺好的，但是这首歌《加速度》，说实话，康乐每次听到《加速度》的时候，都会让自己有一个血脉喷张的感觉，心情多么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马上调整心情啊，真的就像一针兴奋剂一样。这边曼联说了，昨儿个晚上赏月，快让蚊子给咬了，咬熟了，你全是包啊，脑袋上全是包嘛。哎，就现在这蚊子，你别说，咬人真疼。 人说秋天的蚊子也很厉害的。 哎，是，而且现在的蚊子吧，它都想抓住这个，好像这个最后的时机， 最后疯狂一把， 可劲咬你。我记得夏天那会儿，这蚊子咬人还讲策略的，就等你，哎，快约摸你差不多睡着了，在你的这个躯干 来回徘徊，然后再攻击是吗？ 是，就是比如说手、胳膊、腿啊什么的。现在蚊子啊，真的饿疯了 啊， 直接 逮上哪口是哪口吧， 呼你脸上来了。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出门啊，尤其晚间啊出去的话，一个是多穿点，一个是那个防蚊液还得备好。 哎，是的，这边看到有朋友也提醒了，说这个香水什么的，哎 ，EA 说了，赏月你得带驱蚊水啊，可不是吗？ 带香水， 香水，包括专门的那种驱蚊水，还挺管用 的。 是 的， 是 的。 是 的，哎呀，3805都提前祝我们国庆快乐了。 哎呦， 哈哈哦，不算什么， 哎、 不算什么，赵军都 提 前。你看赵军了吗？赵军都提前祝我们虎年快乐了， 春节都提前祝我们快乐了。 你这调整的有点快了啊！我们就是说调整中秋假期，这个从放假到回到工作这个状态当中是如何调整的？ 哎， 您一下就给我们调整到明年过年了啊！ 是，您这调整的挺厉害的， 调整到北京冬奥会了。 是，彬彬有礼，他说了，这个调整好状态有啥妙招？他说下午茶。听音乐、 好主意， 欣赏花呀。 哎，我一直都特别不理解，说这个下午茶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啊？ 啊， 然后听到大家的各番解释之后呢，我也能够慢慢的接受了， 就是为了 多吃点， 或者已经成为某些朋友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 社交的方法啊， 方式了。 对， 生活方式就是看这个，彬彬有礼，非常好。这是大月饼吗？两块月饼啊。 嗯，还有一些，这是青的是葡萄吧？ 像葡萄 桂圆吧， 或者说是对对对，什么特别还是特别大，它这个是杏吗？不像葡萄，还特别大的， 有叫阳光青提什么的， 差不多吧。然后右边是这个一杯 coffee， 是不错啊，您这状态肯定调整不错， 真小资。但是这是在家吧？哎呀，他好凡尔赛啊，跟我们说他今天在家，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体面， 嗯， 更加的叫什么 elegance， 哎，是的，优雅起来， 是， 还有朋友在给我们晒昨天的这个大月亮呢，这个柿子树吧，这应该是， 哎，是，就是昨天拍月亮啊，确实我下班回家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在那驻足拍月亮，昨天真好啊，有的在桥上拍，有时候在楼底下拍。反正总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空隙，让这个月亮，哎，它露出来。这个 EK 这个就是在这个树叶当中让这月亮给露出来的，都是构图的美学了， 好看， 是的，漂亮。 哎，这边还有朋友说到这蚊子的事儿啊，这说蚊子是不是也得调整状态了？哎，是。蚊子这咬人什么，人家都不断的在调整状态、 哎、还真是。我前阵子我还看了一个小科普，说现在蚊子的种类品种也特别的多，而且每个品种的蚊子咬出来的那个包的形状都不一样后劲儿都不一样。 哎，是 蚊子厉害吧， 反正有毒的东西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是吧？这大家都防着点没事儿、嗯、这咬着一下，哎，像我前一段时间就被各种各样的咬啊，这蚊子差点起 了招蚊子的体质， 蚊子，对啊，然后还我挠，结果差点挠出这荨麻疹。本来我就是一个这个敏感体质、啊 嗯、 是啊，大家都得注意了，这蚊子您得防住了啊，别防了一夏天了啊，就最后这相当于比赛90分钟没丢球， 最后来个黑色三分钟 啊，被人家就是被蚊子连进三球，那就不行了。 是，1246说多听音乐、赏花、吃螃蟹就可以调整好状态啦。 哎，是的。哎，另外说到这个踢球了，这边有朋友提醒我了，说国足是不是得调整好状态？哎呦， 国足，哎， 国足 接下来有的是时间说国足 啊，国足好像总在调整状态，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该调的状态都给调好吧。 嗯， 今天节目我们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陪着各位来聊聊苏神，就是苏炳添好的状态夺冠，各位状态调的怎么样啊？从假期到上班，您是怎么调状态的？另外，各位平时这个状态调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微博、微信、听听 FM 都在开通当中。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前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5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哎，我觉得看到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啊，我的心情也挺好的，好像这个状态一下就调整过来了 啊。你什么状态调整过来的？ 哎，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放不放假上不上班的状态，昨天也是我们俩，今天也是我们俩。 是，我这边什么状态呢？小奥同学他说了、哎呀，他说是剪头，结果各种闹心事儿，这头发一剃，马上心情就好了、工作也能够进行下去了。哎，这个别说，真的太重要了。 自古不就有这个削发明志的这种说法吗？ 尤其是男生啊，男生这头发一般剪都可以剪得比较短、女生稍微留长点，还可能没有这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吧。男生确实是，我理解您的这个感受，就是。当我把这个头，我现在头发特别长，大家可以在视频里看到啊，我就该剪了。哎，剪完之后感觉倍儿爽，就感觉到这个什么样烦恼啊、糟心的事儿都给剪掉了。 那首歌不叫《短发》吗？ 啊，那是爱情方面的， 啊、 是梁咏琪的。 对对对对对，哎，女生好像真的没有这种感觉。女生要是剪了短发的话，还有点不舍呢。 我想着我也好不容易留的大长头发就剪完了， 是 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一般去完这个理发室啊，女生都没啥变化，去之前和去之后你得找找看，找找看变化，男生这变化就大了。 但是女生我觉得短发也有好看的， 嗯， 比如说李宇春，还有这个周笔畅什么等等吧，这个短发都有各自的特色，都挺好的。 你喜欢中性的哈。 我觉得他很好看，他们两个，对， 还有这个梁咏琪短发也很好看， 当然这颜值得好看， 嗯，是还得看颜值， 哎，是， 我是曼联，给我们发一张特别好看的图片，这是自己拍的吗？还是网上找的图片呀？真美， 嗯，这不像拍的， 是吧？ 有点像这个电脑合成的吧？ 对对对，就觉得清晰度也特别的高， 哎，是，这边彬彬有礼又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他说还有个妙招，就是走出家门在公园看风景能够调整好的状态， 哎呦，发了几只小鸭子， 是，这鸭鸭鸭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呀， 门前一群鸭走过我的家。 哎，这边还有赵军也说了，三千烦恼丝，这是女生的最爱啊， 哎，对，越烦恼越爱，跟各种折腾， 哎，是，这个头发啊，确实这个是女生叫占据很多每天时间的一件事儿， 是的，我就老想着我最近要不要去染个发，都好久了也没时间染， 嗯，对， 嗯，烦恼着呢， 哎，焗个头什么的，是吧， 焗个头 啊，当然女生这个一般来讲在理发店都是指女生挣钱呢， 那他必须啊，这时间又长，钱又多， 对呀， 全靠着我们了。 可不是啊，比如说每次我去这理发店，虽然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总感觉他这个，就想给我赶紧的十分钟搞定我这头发就完事了。然后因为旁边只要来一个美女，这各种各样的美女吧，长头发的，只要一说师傅什么时候给我做这头发，我要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师傅就会感觉眼睛当中充满了想要调整一下的状态。 Tony 老师这个时候就来了劲了， 哎，就是这个理发师在脑子里盘算，嗯，啊，接下来这活，这女生估计这活大活啊， 嗯， 五六百块钱，然后 我得想着，哎，我这染个发是不是还烫一下， 可不是吗， 做个保养 啊，再办个卡，好几千块钱的， 哎，对对对， 啊，然后给我像男生剪个头发，比如说就五十块钱啊，可能一下才挣五十，人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嗯，啊，背包客东子还说郊区游延庆怀柔喇叭沟门啊门头沟都不错，年年这个季节我都会去一趟这几个地儿，嗯， 哎， 调整调整心情啊，秋天秋高气爽的时节，也是北京最好的时节， 哎， 这个季节就应该多出去走一走， 对，北京五号线他说还是国内溜达踏实一点啊， 嗯， 是 是 是， 国外人也咱也不想去啊， 现在反正就各个国家有可能也有这个防疫相关的限制， 嗯， 现在肯定是出国是不靠谱的事儿啊， 嗯， 国内先溜达还挺好的啊， 超理这位朋友说这审美呵呵够瞧的啊，李宇春周笔畅，哎，你还真别说，有喜欢这样的也有喜欢那样的，昨天中秋晚会周笔畅，我觉得就挺好看的， 嗯，啊，对呀，我觉得 那大粉裙子多好看啊！ 我觉得李宇春、周笔畅，他这个气质上也挺好的。现在， 就 是， 哎，有些 就 是刚出道的时候吧，你会觉得哎有点非主流，人越长越好看 啊。对，而且这个所谓的气质呢，不只是我认为是跟这个长相相关的，他会有很多这样的艺术上面的加成。比如说这个唱歌的这个歌手， 嗯， 或者是演戏的演员，他如果有很多这个好的作品，近些年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的，获得了您的心，获得了您的认可，这会肯定是百分之百是加分的项目，啊， 哎，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 哎， 再加上现在有化妆呀，捯饬呀，舞台上还有灯光啊等等，这么全都一周上，哎，人呢就是自然而然的会和平时生活当中不一样的， 哎，是，反正这些演员什么的歌手肯定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和台前幕后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场合，他是状态百分之百需要各种各样的调整的， 嗯， 啊，人家我看调整都挺好的，那咱们这边也是取长补短吧，啊，你看这个调整的状态好不好，今天说调整好的还有一个人， 嗯， 我们体育界的得学学这个苏炳添，是吧， 嗯， 调整真好， 苏神确实啊，来看一看苏炳添昨天晚上的表现吧，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吃月饼吃大餐的时候有没有去看他的比赛，在昨天晚上的决赛当中呢，苏神是不负 重往后程发力，最终呢他的这个成绩哈是9秒95，跑进了10秒大关，以这么好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苏炳添的第四次全运会之旅，也终于圆了他自己的全运会百米金牌梦。但是呢苏炳添在赛后哈，除了感谢教练啊，还表示今年的成功呢要归结于2017年天津全运会的失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正是因为2017年的失利，才有了更坚强的苏炳添在2018年还有2021年的赛季走出来。也许如果2017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个梦想，也就是说拿到了金牌，可能自己就没有这一份追求的心了。确实苏炳添的四次全运会之旅充满了坎坷，一次一次跌倒，最终收获的成功故事呢也是足够励志的。我们就把时间现在倒回到2009年，那个时候呢苏炳添只有20岁，已经在全国锦标赛上能够跑出10秒28的成绩拿到冠军了。那一年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全运会，一路晋级到决赛之后，在关键一战当中呢没发挥好，只跑出了10秒52的成绩，获得第6。冠军当年是被江苏的陆斌拿到的。4年之后呢，他再一次转战沈阳全运会的赛场，决赛当中虽然跑出了10秒12的成绩，但是依然不敌张培萌，丢了冠军。2017年来到了天津，苏炳添已经坐稳了当时田径百米的头把交椅，但是呢，决赛当中还是以0.06秒的成绩呢，不敌同样状态很好的谢震业。谢震业当年是以10秒04夺冠，苏炳添只能再收获一枚银牌。在经历了这样3届全运会的也不能叫失败吧，打上引号的失利和12年的努力之后，昨天晚上的苏炳添成功夺冠的故事绝对可以拍成很好看的一部电影了哈。因为苏炳添也用自己的行动击碎了人们此前所认为的也是口口相传的话，就是你都已经30多岁了，你跑不动了。他向人们证明了没有不可能，只要你够努力。但是苏炳添呢在昨天这个采访当中啊，也是用更加坦诚同时很霸气的话告诉所有人，除了这份激励，这个故事的背后呢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教训啊。什么样的教训呢？那就是在2017年没有拿到全运会冠军的时候，更多的人觉得苏炳添可能已经跑不动了，但是他没有像人们口中说的那样不行，决定还是站起来。那个时候他说，觉得所有运动员都在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去质疑他，我们应该在运动员低谷的时候去帮助他，让运动员可以从黑暗从低谷当中重新走回来。 这个赛后我看了苏炳添长段的这个采访啊，这是中央五采访的，苏炳添是袒露了很多的心声。首先这个全运会的冠军对他太重要了，非常非常的重要。苏炳添赛后我记得他这么说的，说你要是没拿到这个全国冠军，好像你在这个业界比如说为以后写这样的一本田径史，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好像你就不能够留下最光彩的这样的一页。苏炳添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就是这个全国冠军这次拿到太重要了啊。他当年在沈阳那会儿，苏炳添说自己就沈阳全运会2013年嘛啊，他认为自己那会儿还太嫩了，真的太嫩了。我看了苏炳添当时那个视频，肌肉跟现在没法比啊，还是头型还是有点这个精神小伙那种感觉呢啊，然后肌肉啊完全是一个比较瘦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之后一点点的这个苏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然后来遇到的是这个张培萌的这个挑战，他承认当年没有，还是跟张培萌差一点，所以张培萌得了嘛。然后在天津，也就是上一届全运会当中，他跟谢震业呢，苏炳添采访的时候认为说，他觉得自己当时应该比谢震业还强那么一点儿，但是很遗憾呢，就是因为在半决赛的左右那附近，他可能受到了一定伤病的影响啊，所以上一次本来实力上占优，非常可惜没拿着啊，所以这一次拿到了对他来讲很重要啊。苏炳添也说了，如果说这一次全运会都没拿着的话，他可能马上就会宣布退役了。所以你看这运动员这个调整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就是这么厉害的大神级的人物，那赛后采访的时候还说呢，说我的短板啊，就是调整的速度还不够快，那这个如果能够再调整的更速度快一些，调整的更好一些，没准我在决赛当中的发挥也会更好。确实在东京奥运会上跑出9秒83的成绩之后呢，现在来到了全运会的赛场当中，成绩依然不俗。对于一位30多岁的老将来说，我觉得他的调整水平调整能力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谦虚哈。 对肯定是百转千回啊，这个就是因为 拿不到全运会冠军，对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个伤害还是很大的。尤其他如果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前几位的这样的选手，一点点坚持、坚持再坚持，到今年奥运会有这个突破，全运会又如愿拿到了这个冠军。当然，我看记者也问了，说苏炳添，你还能不能参加下届的奥运会啊？苏炳添说这个可能就真是够呛了。 嗯， 但是他也保证说，全运会应该不是他最后退役的这个地儿，未来可能还会参加其他的这个比赛啊。 是的，即便未来我们在赛场当中看不到苏神了，但是我们相信啊，在中国体坛、中国的田径领域当中，我们还能够看见他。他自己不也说了吗？说希望能够给中国体育带去一点正能量，带去一些东西，带去一些帮助。我这儿解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吧哈。插一句哈，9636这位朋友说，3537这位朋友啊，他说聊天室怎么进？那您在手机上得下载一个听听 FM 啊，下载好了就能够自然而然的看见啦。欢迎您支持我们的节目。 是，说到调整这个全运会当中，我们也关注到乒乓球赛场当中非常精彩。就是拿着奖牌的和没拿着奖牌的都需要各自的调整。 是的， 为您介绍的是昨天晚上的乒乓球男团决赛当中，樊振东力挽六个赛点逆转战胜了马龙，帮助广东队战胜北京队夺得了金牌。确实樊振东也说了，战胜马龙一直是他的一种渴望啊。 是，樊振东就说了，说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信念的坚持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战胜马龙是我一直的渴望啊，这他赛后说的。当然了，这个马龙也说了，说樊振东小胖是值得这样的一个冠军的，他配得起这场比赛啊。马龙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场比赛双方都发挥出很高的水平，竞技体育嘛，就有输有赢，不过最后一个球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今天樊振东做了他该做的，所以他配得上赢得这场比赛。 好，这边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各种各样的照片啊。哎呀，这说怎么王刚又受伤的吗？这是 YG 他说的，就是国安的球员在国足训练呢。YG 说的是王刚单独训练，没有参加队内的对抗，所以说有可能是这个受伤的情况啊。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来调整吧。就国足这些将士们，首先调整心态吧。连输两场，全国球迷对他们是这样的批评，这个是这种，我觉得节奏应该他们很熟悉了，对吧？这个键盘侠或者有一些真的爱中国足球球员的这个球迷们，也会在国足连输两场之后那就开喷了，这没有办法的。这个爱之深责之切。另外一个状态上边，队员天天的训练，如果练的特别的这个大强度的话，确实是容易出现伤病啊。 这个时候就需要教练啊，或者说这个保障团队跟他们去进行一定的调整了。那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是如何调整的呢？我是曼联这位朋友就说，看看电视剧，在网上购购物，哈哈，生活太好了，这就是一种调整的方法呀。 哎，是的，就是节奏嘛，就是您要打破生活当中某一个固有的节奏，或者是从假期节奏得回到工作的节奏当中去。总之，它这个是有一个节奏上的这种改变的啊。哎，但好像说一个人想从这个浑浑噩噩当中让他变得更加的有劲儿，更加的乐观，更加的精神，这个确实得用刺激一下才行。 嗯，有什么刺激？ 把速度都加倍、yeah, yeah, 没有人跟幸福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全部心理准备，心跳起飞，不能放弃，随便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追，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敲开，敢利落干脆，哎呦，小狼控他非常了解这首歌啊，他说这个是超快感，这首歌是孙燕姿第一张唱片，那会儿可真的说是横空出世啊，在上高中全班好像都是燕姿的粉丝，可不是吗？小狼控，说到孙燕姿我有一肚子话跟您聊啊，这好像是2000年出来的吧，当时的这个华语乐坛可以说是真的是一声惊雷一般啊，就这个小姑娘大家没想到，哎，看长得甜甜的，没看的这个怎么样啊，音色一听，这个性格啊，包括这个歌曲啊，都成为了当年华语乐坛的一抹清新的绿色呀。是啊，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没有时间去浪费，感觉自己状态不好，赶紧来调整，用您各种各样的小妙招。这是我们今天金戈铁马的互动话题，苏神苏炳添这个状态人调得非常的好，就夺冠了。那调整好状态，各位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 吴孟生说吃饱睡好，哎，这也是调整自己身体最好的一种方法 啊！吃饱了，但是提醒您千万别吃饱了就睡啊！ 别吃饱了就撑着了 吃饱了就睡，对于这个整体，因为吃饱了以后那个血液是往胃部去散的您就这么就睡了的话，可能对大脑方面啊，心脑血管产生一定的这样的压力啊。 1908说我退休了不用调整了，天天都是假期。哎呀你这是 哎，那我反而感觉您更得去调整了，天天都是假期才容易过得有点是无聊啊等等的，您需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爱好才行， 找一些小目标这样我们这个平时悠闲的生活也可以来点小刺激。 这边看到了3537也说了，感觉昨儿个马龙也是蒙圈了呀。这确实 啊，从这个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回来，我们之前不也看了吗？说隔离期间咱们这个国乒众将是都是怎么调整的呀？哎呦，太有意思了，又敷衍的啊，这捡捡水瓶子的。当然了，就他们肯定有他们自己调整的一套方法。 哎， 只不过呢，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乒乓球国内赛事的水平那叫一个高呀，绝对比奥运会赛场上的这个水平要高得多。 哎，而且输给樊振东这个，其实他俩水平。早已经是不相上下了啊！ 神仙打架，哎呀，都有点意外，也是在所难免的嘛。 包括昨天的女子的乒乓球团体也非常精彩啊！最后辽宁是战胜了3-2，应该是啊，战胜了陈梦领衔的山东队，也是战胜了有奥运冠军的这个队伍。而且辽宁这个女团是他们第一次获得女团的冠军，决赛是战胜了陈梦领衔的山东，半决赛我记得是孙颖莎领衔的河北。这连续的战胜了奥运冠军领衔的这样的一个队伍确实说明了国内的比赛尤其是全运会在很多项目上来看能得这冠军不亚于奥运会的冠军呀。 1908给我们解答了，我们还担忧着人退休的生活呢，人家说旅游玩呗，又发了照片， 哎， 太美了，而且1908看着好精神啊， 看起来特别年轻的年轻的这个感觉，是1908戴一墨镜多精神啊，是吧？ 是的，哎，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会去结交一些新的朋友，看见一些新鲜的事儿，哎呀太美了。 是，当然昨天很多朋友分享了朋友圈当中自己拍的月亮啊。 对，我也看到了好多，昨天就是摄影大赛嘛。 对，摄影大赛当中今天也看到了新闻当中有一条热搜这个就是中秋的月亮与飞机同框的图片，很多朋友看到了吧，巨大金色的这个月球的映衬之下，飞机缓缓划过，视觉效果真的是相当震撼了。网友称，这才是中秋夜的最美的月亮啊！ 是的，昨天这个月亮都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啊。今天大家再去赏月的时候就没有昨天那么圆了。在咱们国家呢是有不少赏月圣地的，全国各地，比如说峨眉山的云雾抱月啊，黄山的层林邀月，崂山的太清水月，庐山的月照松林，还有扬州的二十四桥明月夜，贵州桂林漓江的月夜漓江，还有这个杭州西湖的秋水印月等等。哎，总而言之，昨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都在不断的发着自己拍的美照。 是，不少的品牌的这个手机也都是提供了这月亮的模式啊。 哎，是的， 即使像一些 超 对超级也有，像摄影小白的朋友们也能轻松拍出又大又圆的月亮啊。这个月亮拍到这个图片当中啊，就感觉哎真好啊，各种各样的月亮，而且这个月亮的颜色，由于各位在所处的环境不同，拍出这个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呀。 嗯，赵军不服气了，给我们发了一张他拍的，这是现在刚拍的吗？啊，有一轮浅浅的看不太清楚的月亮挂在左上角。 嗯， 右下角呢，这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吗？ 飞机尾巴这是。 啊，他说有我拍的好吗？ 很多这个我看拍摄的，因为手机现在有这补光的功能， 对， 就是在夜晚拍的话，比如说您感觉拍不清楚的话，手机其实都能给您补妆，相当于是这个来了一个 PS， 手机有这样的功能了，真好。 现 在 很多手机这个功能据说比单反还要厉害呢。 啊，是吗？那得很贵啊， 很贵很贵。 哎，这边还有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在北京现在这个街景 啊 刚刚拍出来的，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的。 这大家不上班吗？今天原来就是今天是咱俩多余为大家着想， 也许下班了 啊，也许下班了啊， 是五点一般都是下班了， 嗯，也是也是，不过我刚刚也看见有些朋友说，哎，怎么就大家都上班吗？就我今天放假吗？后来我一问啊，发现很多朋友是把这个中秋的假和国庆的假连一块儿休了， 哎， 然后来了一个大长假 啊，是。嗯，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聊一个话题，说说怎么调整好状态啊。 嗯， 这个苏炳添确实厉害，马上调整好状态了，全运会终于是拿到了冠军。各位在调整好状态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微博、微信、听听 FM 都已经是开通了啊。看到这边高宝丽他说了，听到我唱歌啊，可能刚才就感觉到是挺心情舒畅的。 嗯， 哎，你别说，唱歌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一个途径。推荐各位啊，您的手机的 APP 当中可以下载一些唱歌的软件 ，K 歌软件， 对，各种各样的 K 歌都有，而且呢，你也不用怕自己唱不好，因为现在的 K 歌软件，能用各种各样的科技的手段， 加混响，加混响， 把您的跑调都给救回来。 哦呦， 所以大家放心唱吧，唱完之后，然后您可以分享到这个朋友圈当中，也许就大家平时听腻了这个正版的最，原汁原味的原唱的那个唱倍儿好听的，哎，没准突然听到您的这个稍微有点跑一点点调的，感觉是别有韵味呢，是吧？ 嗯，是啊。还有赵军说今天晚上可以看110米栏啊，另外今天晚上还有200米决赛，也是值得关注的。 哎，是。这边还有05说了，调整好状态最好的方法，一边听领导开着会领悟工作，一边听金戈铁马，状态马上就好了。哎呦喂， 哎呦，这会儿还在开会呢 啊。那您一定得把相关的工作这个要求给记牢了呀， 对，记好了， 对， 不然一会儿领导 Q 的时候不知道该说啥了 啊。没事，据说他们领导也听我们节目。 哦，真的吗？ 是，那就欢迎各位继续在6点之后锁定我们体育广播的金戈铁马，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回来。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喵 在 快 闪 电 现 场 等 你哦， 就 在 北京 赛 特奥 莱。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预计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早晚要注意调整着装。明天开始阴雨天气又再次上线，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午后会有分散性阵雨，出行还要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预计最高温度在26度上下，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舒适的，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6度。明天早间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中等，注意适当的采取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5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上5点到7点哈，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说一说调整。从3天的中秋小假期当中来到了今天这个工作的日子里，我们当如何调整这个状态呢？总而言之一旦是从放假到上班或者开学，这个中间过渡的时候都是特别难受的，怎么也找不到状态，找不到学习的状态，找不到工作的状态，那如何去调整呢？大家各有各的妙招吧。 是，这边有一个榜样啊，就是苏炳添，苏神，人调整多好啊，你看这状态咔咔咔的，终于是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恭喜苏炳添啊！当然调整好状态，各位有什么妙招也都在各种各样的分享当中啊。哎呦，这个家里人这位朋友他说了，那必须得拥抱大自然了，是吧？ 嗯， 你看这个图片啊，还是那鸭子，又拍着三只鸭子， 刚刚是5只，这有3只了啊， 不错， 一共8只鸭子，咱是今天是烤了还是怎么吃啊？ 哎，是那鸭子您没给。没给抓回去吧？ 不行不行，这就是大自然里的鸭子啊！我是曼联，哎呦说，那也就是搞搞卫生，归置归置屋子， 哇，真是太勤劳了， 哎， 很好， 搞卫生，你别说这个，真的这是很减压的事儿。打扫打扫卫生，把家里那些垃圾啊都给扫出去啊，确实能在心理上面得到一种这样的一个暗示， 哎， 就是说， 没错， 哎，什么这个，然后你心理上很多的这些垃圾的东西啊，都给它扫出去了，就感觉屋子更加的干净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过刘德华的一部电影，我忘了具体叫什么名字了，就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说他一旦遇到有压力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干嘛吗？他会刷厕所 啊， 就是他 刷自己家厕所是吧？ 对对对，不刷公共厕所啊，就刷自己家的厕所，就是他觉得那特解压 啊。对对对， 就和咱们平时觉得，哎呦，我好像有什么事儿，那我归置归置屋子吧。哎，房间打扫干净了，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哎，还有一个，我记得有位朋友，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养宠物的，养小狗的，他一跟我说最解压是什么呢？就是。给狗洗澡， 嗯， 然后那狗各种不愿意洗呀，啊，它就各种各样的，就是哎，各种诱惑，啊，给那让小狗狗放下这个戒心，结果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狗的这个浴池里边也挺好，其实都很好。但是你说狗有的怎么就不愿意洗澡呢？是吧？ 啊，对对，那希望你这位朋友就是心情呢不要那么频繁的不好，因为就是说，嗯，小狗还是经常别太频繁的给它洗，对皮毛都不好 啊。那它不至于频繁的心情不好， 嗯，啊，那是那是， 啊，心里可健康了。 嗯， 当然， 啊，对，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什么是调整的方法呀？这提到了， 嗯， 看电影，好几个人提到了， 是 是 是 吧？你看， 看电影，我觉得，怎么说呢？当你闲来无事，不知道该干嘛的时候，看场电影；当你心情不好，想找个地方排解一下的时候，看电影。 哎， 当你和对象啊牵着手在路上散步，决定下一个项目该干嘛的时候，看电影。总而言之， 哎， 看电影和很多事情都很搭呀。 是啊，所以搞对象，但是您要注意，千万别牵的这个是别人对象的手， 哎， 别牵错了，嗯，对。另外就是看电影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啊。昨天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是在北京的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21号到29号，多位影人大咖，等等的吧，都将会在此来集结。而本届的北京电影节有什么样的亮点呢？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在开幕式的现场，国际电影节的天坛奖国际评委会的主席巩俐老师是携评委会成员演员陈坤、导演陈道明、导演乌尔善还有演员张颂文亮相了。巩俐表示，全体评委一定会用认真专业的态度来评选出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影片，希望通过北京国际电影节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和中国人的故事，也希望在电影节期间中国的观众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来自全世界的优秀电影。 嗯，另外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啊，有都有哪些电影值得大家关注。而这些电影呢，不光是在中秋档期要上映，还会延续到接下来的国庆档期。来看一看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呢。 好，这边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好看的电影啊，这举了很多例子啊，都以前的老片了， 嗯嗯， 啊，但是我们想给您介绍一些， 要给大家介绍都是 全 新的， 就您能够在影院马上能够看到的有哪些好的电影，给大家介绍一下。 看看看看啊，一共呢有12部电影将会定档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国庆档期，这其中呢包含了像剧情啊、动作呀、青春啊、爱情等等题材。而比较受关注的影片有《风暴》、《我的青春有个你》、《关于我妈的一切》等等。这相比中秋档啊，十几天之后的国庆档的影单就更加的豪华了。根据专业版的显示呢，共有13部影片将会在国庆档上映，其中9月30号有3部影片定档，分别是《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以及《皮皮鲁和鲁西西之罐头小人》。10月1号呢，还有《铁道英雄》、《十年一品》、《温如言》、《五个扑水的少年》3部影片定档。另外还有《老鹰抓小鸡》、《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等7部动画电影在10月1号到3号定档。而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吴京、易烊千玺领衔的电影《长津湖》在国庆电影档当中呢，也是热度较高的。这个电影出品方包括了博纳影业、八一电影制片厂、华夏电影、中国电影，还有这个阿里巴巴影业等等。 那根据研究报告显示的数据来看呢，回看最近几年国庆档表现较好的电影哈，他们的共性就在于上映之前热度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目前长津湖在猫眼国庆档实时想看榜上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如果在上映之后还能够继续获得较好的口碑，那么这部电影有可能会成为今年国庆档热度和票房双高的赢家。 哎，是，所以这个冲击票房啊，它总会有一这样一个数字，这个中秋好像这个票房不是特别的给力，但是呢，有可能是为了国庆啊，这票房，大家想一想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设的这种量，确实有这样一篇文章也是分析到了，是否能够冲击一下这40亿的这个票房呢？在国庆节的这个期间，专家张荣利也是分析说。观察2019-2020的国庆档，分别有三部和两部影片的票房突破了10亿大关，其中我和系列的前两部票房分别是31亿和28亿，表现稳定，而今年是延续了系列的第三部，期待也能够获得同样的优异的成绩。除此之外呢，长津湖也是备受业界的期待，这两部电影将是夺取档期票房冠军的种子选手。那与此同时，张荣利也坦言说，2021再次冲击40亿票房的水平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难度，需要依靠着观众更高的热情还有影片的一个口碑的程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像刚才给您介绍的，刚刚过去的暑期档的表现呢是不如往常，所以这个是否能把这样的一种热情票房转移到国庆节来冲击一个超高的票房呢？这是我们的一大期待啊。 总而言之呢，这个国庆档的影片是非常多的，国庆假期如果大家已经安排了这个旅游出行的计划，那自不必多说了，一定过得非常的精彩。如果说哎，我没赶上这一波订酒店啊或者订旅行程的，就在北京在家里玩玩了，那这个电影院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哎，是，这边看到华北小新啊，他说他刚看的风暴是很不错的一个影片，确实这风暴应该是斩获了中秋档的票房的冠军。根据最新的一个排名，中秋的档期之内呢，票房收入排在前五的影片分别是《风暴》、《关于我妈的一切》、《失控玩家》、《怒火重案》、《我的青春有个你》。其中，《失控玩家》是一个月前上映的影片，而《怒火重案》则是在7月30号的暑期档来上映的电影。那这个《风暴》是由朱一龙、陈数等主演的，这个成为了小小的黑马呀，在中秋档期间斩获了票房是近2亿元，在排片占比不到30%的背景之下呢，单片票房收入占档期总票房收入的比重达到42.5%，所以华北小新啊，你看这个影片确实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认同啊。 当然了，1908也说了，这个疫情啊，有可能也是影响上座率的一个原因，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这个影院呢，在疫情防控方面也是格外的小心，所以大家如果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啊，在排片包括排位方面，电影院都为我们想在了前面了。 是，当然片荒的原因也有多种多样的这样的原因啊。一位传媒行业的券商分析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说，一方面近年来影视投资遇冷，圈外的投资流失严重，高成本影片的主要投资方集中在圈内的几家上市公司，而影视行业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导致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高成本大制作是屈指可数的。另一方面呢，国庆长假即将来临，今年大部分的电影发行的策略是主攻国庆档，也就导致了中秋档出现了大范围的一个片荒。当然了，有业内人士也认为说，国庆档啊是下半年这个电影的这个希望啊。确实是，据证券日报的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庆档期间有12部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包括了被寄予厚望的长津湖。当然了，这个分析师还说，热度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质而不是量。他说了，上映的电影再多，没有内容品质也是很难有市场的。而这个扎堆上映容易让一些有黑马潜质的电影埋没，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所以就是一个电影它能够不能够取得好的票房，除了投资、演员、编剧、导演、剧本种种这些元素之外，还有一个太重要了，就是排片，就是电影院能给它排得很科学，比如避开了某些什么什么的影片， 这个还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总而言之，放电影也是一门学问呐。当然了，在这里呢，也要鼓励大家多多去电影院看电影哈。有些朋友问说，哎，这个一些手机 app 上能不能免费的去看最新的一些电影呢？真的是看不到的，因为片方呢也是为了各种经济利益的考量，不会那么快的就在这个我们手机 app 上呢去播放最新的电影了。所以还是去电影院看吧。如果说想在手机 app 上去看的，可能只能看到一些片段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老电影了。 在手机 app 上也能看着，除非他是提前签合约了，他会有，也会花钱的。app 上也会有门票的。 现在院线正在上映的这些比较热播的电影啊，一般都看不到，对吧？ 差不多差不多，就看有没有比如相关的跟一些这个视频的 app 有没有协议，他们会有分成的。比如说，哎，你如果在 app 上也播，挣了一个亿，怎么分怎么分的。这个您要看，总之您想看到最新的影片的话，不管从什么样的途径，一般都是得花点钱的呀。 是的，赵军给我们发了这个詹姆斯邦德，你是很喜欢他吗？最近好像在这个国外电影当中没有听说詹姆斯邦德要回归啊。 邦女郎 啊。还有 Mr. Wick 说，疫情人们在家憋久了，还是更崇尚户外运动的，一般室内活动也就少了。 哎， 没错没错，憋的时间太久了，能出去撒欢都出去了。 Mr. Wick 说了，这钱都花在环球影城了，谁爱看电影啊？都到环球影城去体验哈利波特那个是吧？现场的感觉了。 哎，你别说，刚刚我在这个海量信息当中哈，看见咱们家里人谁呀，是在环球影城工作的，他还邀请了谁？哎，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邀请了谁谁谁去环球影城玩儿 啊， 哦？他俩在环球影城见个面是吧？ 没看着 啊， 没看着，因为没有邀请我， 就自动忽略了。 对。另外这边啊 ，Miss Wick 他说007的这个终结篇要上了 哦， 啊，那应该值得看一看的。 是的， 是。 荣成斋给我们说，调整好状态有什么妙招？他说我的做法就是自己开车上山，找一个清静的地儿坐一天，然后冲着山谷喊两嗓子，这是我唯一的方法。 哎呦，山谷给你回音，回回来几嗓子，啊，这个都是一般在武侠小说当中里边这种世外高人啊，是吧？ 你是谁？是谁？是谁？ 练内力的？ 是谁？是谁？ 千里传音大法是吧？这是千里传音术，这武侠小说当中的高程的这样的一个武功啊！啊，您这个估计喊着两嗓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哎，我理解他，就是喊完两嗓子，这心里边那个闷愤的感觉发出去了，散出去了也就好了。就体内积攒了太多的能量，负能量。喊两嗓子，负能量散出去了，再去吸收一些大自然的日月精华，正能量就回来了。 哎，我认为您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很好，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调节，如果您这根本就不 care 某些事儿，不在乎的话 啊，当然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嘛。 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这心里其实已经调节过去了。但我觉得他这个用开嗓喊几嗓子，确实这个就是跟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吐纳，呼吸吐纳心自在，是吧？这种都是相连接的，我认为您这是很有效果的一个方法。另外我刚才给各位推荐的腹式呼吸，其实跟您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腹式呼吸之后啊，您会感觉把这个身体里边非常深的这些气儿给排出去啊，好像就把身体里边的一些不愉快也排出去了。 翘这位朋友说，感觉电影《长津湖》应该很好看啊。是的，其实我也特别期待这部电影 啊。 因为这演员阵容也够强大，加上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也是让尤其是我们这年轻的一代人很愿意去探索，愿意去回忆的啊。 哎，是的，是的。 翘这位朋友，我也很期待哦。 哎，这边还有朋友说张八爷他说了，想看的影片啥时候能在国内上映啊？是不是外国的影片啊？但是这个不一定啊，这个是这看排片，因为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电影院的排片，就是排哪个片子能够上来，这都是有学问的啊。相互之间呢，就比如排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片儿，其他的有可能就会主动避让了，说哎呀，这风头太近，我抢不过他，到下一个档期吧。这还得看谁的这个整体排片会更多，这有助于票房啊，是。 7751这朋友呢也说，去健身房做点力量练习，出出汗就能调整好状态了。 哎，是的， 也是一个好方法 啊。大家没事多运动运动，都得有点向前冲的这个劲儿，肯定能把状态调整好。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信心。 啊，这边7117他说了，就是得跟贫嘴张大民似的，对着山涧喊，李云芳我爱你，是，哎，太有意思了，这他不喊这我爱你，他家能有那小树吗？是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哎，当然我觉得，刚才有朋友说了，喜欢听相声，确实相声也挺解压的。听一些经典老相声，包括现在最火的一些相声，有很多大家喜欢。我看到了您说的这个人都我也很喜欢的啊，是听着相声最好。您能听他这个捧哏跟逗哏啊，您最好也能够，比如说来一个提前量啊，这边捧着呢，您心里比如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语言也特别妙的话啊，那个是很解压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啊。 说到解压 Mr. Week 也说现在电影院这个热度都赶不上剧本杀的诱惑了啊。80后看电影的这波人呢这个已经过去了，现在00后啊都不去电影院， 哎， 现在这个剧本杀真的好火呀，我也玩过几次，我觉得挺解压的，有角色扮演的，还有这个现场搜证的等等一系列啊，还有这个沉浸式的，就是光影给你打造的，让你就觉得自己是在那个环境里边。现在这个剧本杀，我觉得这成本也挺高的啊，不可能你要说跟那个大片的成本没法比，但是要和其他平时的一些这个娱乐方式比的话，这个剧本杀包括一些密室啊等等的，都挺诱人的。 当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疫情期间啊，这个活动还是在安全的这种感觉之下进行吧，因为。我们知道前两天的哈尔滨出来第一例，他就是去参加剧本杀， 玩了剧本杀， 玩了剧本杀，然后以至于这个疫情的扩散。他不是说剧本杀本身不好，提醒各位啊，一定还是在疫情期间做好个人的防护啊。 嗯，包括我们去一些吃饭店、餐厅啊。公共场合等等的，也要看清楚，哎，这个机构是不是也有每日消杀这样的一个措施。 另外老远的远他说了，对他来讲心情不好的时候跑步是最治愈的，哎呦真的跑步，哎，但咱俩有点不同，我喜欢跳绳，就跳绳的话我可能就是哎，也非常的这个有锻炼的效果，我就个人觉得比跑步更有锻炼效果， 嗯， 啊，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爱 好不一样嘛，啊， 对，有的人说了，哎，跳绳伤膝盖啊，但我觉得跑步也伤膝盖啊。 啊，赵军的方法呢，跟你们都不一样，他是花钱去扔酒瓶子。 哎呦， 哎，好像我知道，在那个西安长兴坊啊，就有这么一个活动吧，我也挺心疼那酒瓶子的。 啊，酒瓶子， 花钱可以扔酒瓶子，或者花钱可以去砸碗 啊。 嗯， 哎呦，还有这项目呢，这减压的项目够多 的。 好像听过以前说这个花钱有这个是什么抗压，这个然后。戴上这个拳击手套 啊， 去打，然后那个教练， 对， 教练可以让你来，你打吧， 啊， 当然人家是专业的了，不怕你打那几下 啊，是的， 你打那几下相当于对人家挠痒痒一般的， 嗯， 那还可以是。好，这边俏他说了，他最后一次最近啊进电影院是，只有他 加他就仨人， 一共仨 啊， 另外是一对情侣啊，都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纪录片啊，他说是 Michael。当时出事之前的几天拍摄特别好看，是我记得那个是那个演唱会叫什么来着，叫独一无二吧还是什么什么演唱会啊，啊对，就是 Michael 当时的这个彩排都已经彩排的非常的完美了，就差着就是演出了，结果就出事了啊，确实那个纪录片很多朋友看了之后都会觉得是调整的过程啊，因为你会看到你喜欢的这个巨星他很多这不为人知的幕后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个调整自我状态调整自我心态的一个好的方式，是的，嗯，球迷老孔他说了，如何看到直播间啊，哎呦，这我们还真的有视频直播， 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啊，搜索一下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啦， 哎，对，可以看到两位主持人长什么样， 嗯， 对吧，直播间我们布置的什么情况你也可以是实时的来看到啊， 哎，宁波这位朋友说心情不好或者说想调整状态的时候呢，我会选择逛街和听广播 啊，是啪啪的逛街多好啊， 哎， 逛超市也挺好的，真的看一看最新的一些商品，包括你跟这个社会交往或接触很重要一个方式就是逛街或者逛商场逛超市，你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呢自己可能心里边有很多的郁闷，但是你逛完超市和商场，你会用余光扫到很多普通人啊，他们的也可能行色匆匆啊，有可能这个情绪也不是很好，然后这样经过一番这样的折腾之后啊，你可能就会觉得心里的气儿就消了呀。 嗯，俏也说心情不好要调整的时候呢，去小区 边一个没人的大公园遛弯去。 哎，是， 也是不是也得喊两嗓子，找回状态啊？ 找到状态。另外这边还看到了，燕林说了，做手工可以，这个、 哎、对对对， 确实不错啊，收心养性，可以沉静下来，然后出一件作品，感觉就是非常的具有成就感，尤其是像这个，电影那叫什么来着？唱 Only You 的那个电影，桃素。不是不是原版的那个、 啊、人鬼情未了， 对，情未了里边人家俩人玩的那个就是，是吧？ 嗯， 确实是这个泥塑啊什么，做一些手工包括拼图等等的。 哎，前阵子咱不是有一个听众说他玩十字绣、 啊、哎 啊也挺解压的 啊，十字绣， 嗯， 是是是啊，织来织去的慢工出细活， 就是费眼睛。 哎，确实是啊。 SH 也说了，逛街是需要花钱呢，那可不是嘛。但是花钱我觉得本身它就是一个调整心态的一个过程、啊、 嗯 啊，就是比如很贵的一个东西啊，连这么多贵的东西我都能买，就是下狠心去买，还有什么样的困难是我克服不了的呀，是吧？ 啊，这个解读也别有一番风味啊。总而言之，很多人在心情不好需要调整状态的时候呢，会选择讨好自己的一种方法。 哎，是的、 嗯、 这边还有朋友啊 ，Miss Week 他说了，他更想去电影院图个乐，就是看一些喜剧的电影啊。哎， 嗯、 这个是，比如说 不要去看那种虐心的啊，我都越看越憋气。 电影院当中的票房记录，我印象当中啊，喜剧的《你好，李焕英》最近的一个就是这个， 是上一个春节档的， 对 吧？ 另外之前好像《泰囧》啊这一类的。 嗯， 都是票房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也是爆笑的这个效果、我同意您的观点，调整情绪可以看看喜剧啊。 嗯， 是。 荣成斋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露天放映啊，自己挂荧幕啊，散场之后呢，自己收拾，也挺有意思的。 哎，是。 哎，对于像我印象当中，我看这个露天电影，好像印象当中不超过五次吧。 啊 啊，哎，都是儿时的记忆了。 哎，那是很好的一个记忆， 嗯、 就是看露天电影。都属于是以前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 嗯、 当然赵军也提醒我了，说 Michael Jackson 的最后一次的这个演唱会预计就叫This is it， 就是这就是他，或者翻译成了这就是 Michael、确实有印象啊。另外这边还有看到了 EK 也说了，他调整最有方法的好的方法的就是听轻音乐， 嗯 啊，进入忘我的境界，哎， 那是很好的舒缓我们的心情。 对，就是不要有什么歌词啊，而且很舒缓的，好像还有一种声音，它都不能说是音乐了，比如说水滴的声音， 嗯， 啊，刮风的声音，下雨的声音，真有，大家搜一下，在网上都有，很多人就是听这个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的。 网上搜那个助眠音乐啊，很多都是什么下雨的声音， 哎， 海浪的声音， 是、 啊、这些的、 就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当然还有一点，我认为是很好调整自己情绪的一件事儿，就是看体育的比赛。 哎，没错，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比赛吧，会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会把自己当成是现场的运动员啊，或者现场的某一个人，然后全情投入在其中，非常有代入感。尤其越精彩的比赛，代入感就越强。 哎，是的、 嗯、 我们也给各位介绍一下比赛的相关的情况吧。 是的， 再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在西安奥体中心进行的第14届全运会的田径比赛，结束了男子100米的决赛争夺，广东选手苏炳添以9秒95获得冠军，个人首次获得了全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浙江选手谢震业10秒10获得亚军，湖北选手吴志强10�秒18获得第三位。9秒95虽然没有打破亚洲纪录，但是也创造了全运会的纪录啊。 嗯，是的。那今天呢，在全运会男子200米预赛的争夺当中呢，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第二组出战，最终呢以20秒55的成绩轻松获得小组第一，也进入到晚间的决赛。这个小组中，江苏选手盛超表现也不错，在谢震业的带动之下呢，他是以20秒72获得第二，这个成绩创造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而200米的决赛会在今天晚上的8:20举行。 再来关注到今天全运会男篮 U22 的赛事继续进行着小组赛，卫冕冠军辽宁队次战对阵的是湖北队。辽宁队次节开局领先20分的情况之下，上半场结束被追到仅剩领先8分。 郭艾伦与张镇麟爆发，率队第三节狂轰42-15，奠定了胜局。最终辽宁队是124-69战胜湖北队，取得了两连胜，而湖北队是遭遇了两连败。 北京男篮今天呢是65-75不敌东道主陕西队，吞下首败。陕西队在首战当中呢大败了辽宁40分，但这场第二场比赛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上半场陕西3分12中5，而咱们北京的三分命中率呢是9中0。陕西带着12分的优势进入到了下半场，第三节曾凡博刚刚有些起色，不过很快呢就扭伤了右膝下场，陕西迅速拉开了16分的分差。末节陕西也没有给北京逆转的机会，最终呢我们也就失去了这个比赛的主动权。而且今天咱们的三分球啊全场17中1。 另外今天还看到了奥运会成年组，这是全运会成年组的小组循环赛当中，奥运联合队，这个队也有意思啊。第一轮首战对阵的是王哲礼领衔的福建队，胡金秋引领奥运联合队开局12-0碾压福建队，而且全场压制21-5轻松大胜福建，取得了开门红。这是三人篮球的相关的事啊，确实三人篮球这奥运联合队包括胡金秋得到了6分10个篮板，高诗妍7分3个篮板，严鹏6分5个篮板，李浩南是得到了2分1个篮板啊。 再来看一看中国女篮，他们结束了全运会的比赛之后呢，明天就马不停蹄的，连调整的时间都没有，就出征2021年女篮亚洲杯了。这次比赛呢，将于9月27号到10月3号在约旦的安曼举行。官方也公布了第一期的实力排名，中国女篮排在第一，日本和澳大利亚排在第二、第三。那咱们中国女篮姑娘们结束了冬季奥运会之后呢，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是以奥运联合队的形式出征全运会的，最终也非常轻松地获得了冠军。随后球队就公布了12人大名单，老将邵婷和孙梦然暂时离队，两名年轻小将杨恒玉和李一凡入队，基本上女篮也将是以奥运的阵容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中国女篮这一次和澳大利亚、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首战是9月27号晚间的9点对阵菲律宾。这次赛事的前四名将会进入到2022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女篮世界杯。 哎呀，说到体育的事儿，不得不说说国足了。那国足的调整，大家觉得怎么调好啊？哎呀，国足反正这将士们采访上面都有信心啊。比赛结束之后，总说这个是低估了对手，怎么调整好呢？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给各位聊回来调整的事儿。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调整状态的事情啊。苏炳添不愧是苏大神，很快就能调整好状态。刚在奥运会的舞台当中创造佳绩，回到全运会的舞台上呢，也依然能够保持好自己最佳的状态。哎呀，就让人感叹国足的状态什么时候能调整到最佳呢？ 哎呀，国足啥时候这个跑动的速度能赶上一点点的苏炳添这个味道就行了。那咱们是吧，尤其两个边路，这个两翼齐飞，下底传中，下场比赛对越南队，咱们身高好像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就看看怎么来调整了。给各位介绍介绍国足在中秋假期的期间其实还是在积极的备战当中的呀。 嗯，也是为了接下来的比赛嘛，来看一看他们都是怎么备战的哈。当地时间9月21号晚间，中国队呢是在体育场副场进行室外训练。虽然边后卫王刚因为旧伤复发缺席了合练，但是整支球队呢还是按计划进行了强度较大的训练，而定位球演练成为了这堂训练课的重点内容之一。由此呢，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二，就是对于10月7号。中国和越南这场比赛，中国队教练组在技战术安排方面已经有想法啦。那随着集训时间被拉长，强度呢也被提升，教学赛真刀真枪，中国队部分球员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疲劳反应。当地时间20号晚上的训练当中，像张琳芃、尹洪博就曾经缺席了全队的合练，并且在队医的陪伴之下单独训练。而来自北京国安的防守型的中场池忠国呢，也是因为身体疲劳留在了酒店房间内。当地时间21号晚间，张琳芃、尹洪博分别在不同队医陪伴之下进行慢跑等恢复性训练。而之前一直全勤的右后卫王刚呢，也是因为伤势稍微严重啊，是在另外一名队员队医的陪伴之下，在场边都不是慢跑，是慢走了，看来是需要好好恢复调整一下。受到近期国足训练强度加大等等因素的影响，王刚呢是旧伤复发。那其实他早在今年年初中超联赛开赛之前呢就曾经受伤，直到今年联赛7月联赛这个首阶段剩下比赛重启之后，他才得以代表国安队参赛。不过呢，当时从这个队内反应的情况来看，王刚的伤势应该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只要适当的休养调整，他是能够重返训练场的，大概率事件不会错过10月7号和越南队的比赛。 哎，是，哎呀，国足这个调整，你说大家可能在展开想象的翅膀了，能调到什么程度啊？啊，本来这个水平其实就这样了啊，就不是说水平很高的，比如说乒乓球队。或者苏炳添啊，这个状态比如不好了，跟状态好的时候差距很大。那国足本身这些，我觉得他没有多大调整的这个空间了，其实就是 啊， 能把自己训练的水平80%的展现出来，其实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是的，是已经不在乎说是咱加点酱油加点醋了，就能把原汁原味给炖出来就不错了。 哎，是，所以对国足咱也别要求那么多，让他调整调整出花来，踢成西班牙，踢成巴西不可能，100%不可能，踢成日本都不可能。这个传控的这个流畅度啊，咱们就说国足踢成自己训练的80%就行，千万别发挥失常。这是全国球迷对他们的最低的要求了吧。 是的，那除了这个国足要调整之外呢，没准儿啊，只是说没准儿，那今后接下来中超联赛是不是也会调整呢？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根据相关媒体报道说，足协和联赛管理者已经收到了恒大的预警，不排除打不了12月中超的可能性。有媒体分析呢，广州队不打的可能性不大，此举呢是要回此前上交足协的这个所谓的调节费啊，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再找一点挽回的余地。广州队呢原定于9月23号的集结日呢是推迟的，具体时间还待定。哎，如果12月中超开始的时候没有广州队参加了，那这中超联赛 那也得踢 还有看头吗？还是有看头的，咱还得看国安呢。 缺谁地球都照转。 哎，是的，可能话题感就少了点了。 对，不怕缺谁。对，另外我们这关注到的是 NBA 这边啊，昨天勇士的官方更新了克莱汤普森和怀斯曼的最新伤情报告。汤普森康复进展良好，将会参加训练营，但是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怀斯曼的康复也顺利进行当中，将进行个人训练，他们具体的复出时间都未确定啊。所以对于这运动员受伤的了，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是身体的调整，心理的调整也非常的关键啊。 嗯，新赛季 NBA 将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呢？也来看一看篮网的情况吧。总经理马克思和主教练纳什今天是出席了这个答媒体问，在发布会当中呢，两个人都谈到了新赛季的方方面面，透露了哈登啊、欧文续约的新进展。马克思之前就说过，说自己很有信心把三巨头继续留在布鲁克林。那谈到杜兰特的时候呢，马克思也表示说，杜兰特新赛季会打多个位置，他可以出任小球阵容的中锋，拉开进攻空间，也可以打大前锋和小前锋。换言之呢，根据球队的需要啊，这个杜兰特就像钉子一样，就像螺丝钉一样的，哪里需要他就在哪里。谈到新赛季的目标，马克思强调要保持健康，这是第一位的，即便代价是失去东部头号种子的位子。新赛季呢，实行负荷管理，减少伤病的发生。同时当地媒体也晒出了篮网新赛季预计的十人核心轮换阵容，那这一份名单当中就包括了欧文、哈登、杜兰特、格里芬、阿尔德里奇、米尔斯、哈里斯、布朗和米尔萨普以及克拉克斯顿。啊，这个阵容您觉得篮网能够获得新赛季的总冠军吗？ 哎，篮网这杜兰特还是大哥啊，老大，这杜兰特必须得发挥才行。另外的二哥这哈登、三弟欧文也都有发挥，基本这个冠军也不能说稳了呀。现在 NBA 真的，我从上一届这个 NBA 啊就不太会看 NBA 了，就很多的这个预测，包括我跟这个 NBA 的这个圈里的这记者总聊，他们也说不会预测了，就是 NBA 现在变数变得越来越大了。这个也要各位，比如球星啊，这个哈登什么的，欧文还有杜兰特都需要自我的调整，就是你的咖位在这个联盟当中是什么啊，其实都是别人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和印象啊。但是从NBA 上一届我们可以看出很多这个新出来的这所谓的新贵啊，东契奇等人的啊，逐渐的改变各自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说即将开始的这个 NBA 的这个新赛季啊，真的是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当然这边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福布斯的足坛收入榜当中。哎呀，这挣钱方面，现在大家猜 C 罗和梅西谁挣的多呀？ 他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呗。 哎呀，你说就他俩人分这钱吧。现在应该是 C 罗是排在第一位，是 1.25 亿，而梅西是 1.1 亿啊，就差那么一点点。第三位的内马尔是9500万啊，姆巴佩这就一下子砍一半了，4300万。再往下边的是萨拉赫、莱万多夫斯基、伊涅斯塔、博格巴、贝尔还有阿扎尔。哎，其中这伊涅斯塔排在第七，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比较的这个惊喜啊，说哎呀，小白怎么离开了巴萨，不在主流联赛当中了，在日本的神户胜利船怎么给开这么多的工资啊？哎，这就是小白的商业价值啊。 嗯，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份榜单呢，大家就是听听就得了啊，这个小目标想实现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啊。 哎，是的。 嗯，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状态的调整，从假期来到了工作的状态，您是如何调整的呢？或者说平时咱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是怎么调整的啊？都学一学这个苏炳添苏大神，从奥运会到全运会，人这状态啊，说调整就调整。 哎，是，这还是有实力打底的啊。 是的。 同时心态调整这个真的也是一门学问。来看看各位关于我们刚才这段体育新闻的一个集中的评论吧。这边看到了三口之家，他说了，他总觉得 NBA 冠军好像被联盟操纵似的，很多比赛怎么感觉这么的诡异啊。哎，你别说，我也有同样的一个感受。 这哪光是 NBA 呢？ 可不是嘛！明明4-0能拿下的这个系列赛，你总感觉磨磨唧唧打到了这个3-3了。 嗯， 哎，怎么突然就是这个什么 NBA 有很多这个裁判也被人那帮球迷喷，包括 NBA 在我们中国国内有很多的这个球迷热度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比 CBA 更高的啊！我看到了，我们国内很多球迷也在分析说，哎 ，NBA 哪谁谁谁是黑哨。排出一二三黑的都有这种事儿的发生呢，是吧？ 嗯，其实不光是黑哨，这明明打4场能结束，非打7场，这各方利益你也得考虑进去嘛。 嗯，对。这边还有 Miss Rick， 他说了，翘是不是要给 我看见了？ 要攒钱啊，说签约林书豪嘛。 你这个是得定一个小目标，还是定两个小目标呢？翘。 哎，是啊。这边还有看到 Seattle， 他说了。恒大不踢，说中超的精彩程度降低50%。恒大退出的话，反正他是不看了，觉得就没啥意思了。 哦，真的吗？ 哎，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呢， 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啊。 嗯， 就是中超的，尤其是各支豪门球队，所谓的唇亡齿寒，牵一发动全身，因为他这个动的不是普通球队，他是这个广州队。你说这前几年得那么多冠军的一个队啊，如果他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啊，或者压根儿比如说就不踢了的话啊，对联赛真的这个整体影响是太大了。 嗯，当然这个影响可能也只是一时的，联赛追求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没有了一个广东队，没有了一个广州队，接下来呢会有谁递补上来也说不定。总而言之，这个恒大的辉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人也就淡忘了 啊，是吗？ 肯定是啊， 当然，当然有，还有没忘的。这边 广州球迷不会忘哈。 是若愚他说了，广州队再继续耍下去，他说这个什么什么的，是有一些债呀、啊，还是什么什么的？是啊，所以这个母公司，如果经营出问题的话，中超各个队都是这个问题，因为中超球队它不是一个自负盈亏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足球的玩法。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最简单一个例子，商业足球玩的最好的是哪个联赛？肯定是英超联赛了，对吧？英超挣的钱又多啊，人玩的又好，你感觉好像是一个普通的英超的小破俱乐部都能挣很多钱，每年这个分红大家看了分多少多少亿的啊，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就自负盈亏，自己能养活自己。人家俱乐部找的是赞助商，不是找的一个什么所谓的母公司啊。而中超呢，真的就是存在大家讨论好几年的一个问题了啊，一旦这个母公司出问题了，这个球队肯定人家就是吧，就不干了，或者不投这个钱了，那咋办啊？这边说到广州队了，有朋友也提醒我们说，国足那边还有好几位广州队球员呢。是啊，所以国足的这个队员千万咱得稳住，别受相关的影响啊。 正好说到国足了，1908也说啊，国足嘛，打一剂强心针也只能管一会儿。哎，那就希望咱们在比赛之前强心针能够来得及时一些。比赛的时候能把状态调出来啊，行吗？ 对，国足这边还得是大心脏一点，打越南队、 嗯、 是吧？越南队反正那边从媒体到球队好像都不太怕国足了，现在啊，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越南媒体我看那边人放话了，说宁可其他队都输啊，也要把跟中国队这两场比赛给拿下来。 哎呀，其实我们和越南差不多嘛，都是拿这场比赛当决赛去踢了。 哎，是， 嗯， 而且都是不想让自己垫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嗯，宁波这位朋友说，国足不用调整啊，只要放下包袱上场就踢就完了。 是，这话说了100年了， 啊， 800年的话了，就是说，哎，国足能不能放下包袱？我就不知道他每回这包袱怎么这么多呀？ 偶像包袱吧？ 啊，大包小裹的是吧？ 嗯、 国足还有啥包袱没放下呀？ 嗯， 啊、挣的也不少了是吧？60120他也提到了北京男篮今天输球的事儿啊，说太让他失望了、 嗯， 白给的四强机会都不珍惜，分组已经不能再好了，说就差把辽宁换成天津队了，可不是嘛？就北京队真的是啊，今天输这场球，我觉得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从手边就溜走了，因为这个小组就辽宁肯定是第一了，这不用没有什么这个疑问的了。北京队怎么着，大家预计就是以第二名多好是吧，进四强，然后打一个半决赛，半决赛就算赢不了，然后再打一个这个三四名比赛还有机会对吧，争取一个名次。这个真是我觉得0220您的点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呀。 嗯。赵军也说国足的调整都属于伪命题，伪命题那怎么着就不调整了吗？还是不行啊，这个还是得调整调整，这个哪怕只是思想上的调整呢。 哎，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聊调整，各位调整好状态有什么样的妙招啊。那其实比如您新到了一个地方啊，这个生活环境是可能会产生变化的，包括这个文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这边给您说一个新闻，就是关于吃月饼的事儿啊。有媒体在9月21号报道，某位南方的妻子啊，用刀叉吃月饼，那坐在对面的这个北方的，而且是东北的丈夫，表现的就挺诧异的，说表示自己生活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看到这种方式吃月饼，觉得这妻子真的是太细致了，太细腻了，好优雅呀。谈话之间，妻子被逗得哈哈直乐。 嗯 啊，这个其实就是提到了一种调整生活状态 的， 是吧？ 吃个小月饼也吃出了仪式感啊！ 哎，是的， 很有意思。其实生活当中来点这种小调剂，我觉得也非常的美好。 对呀、啊 嗯， 包括还有朋友说了，一般生活当中怎么给自己调整呢？ 有朋友说花钱 买东西， 哎， 买买买， 买啥呀？ 才去仁安乐。 对呀， 买手机怎么样？ 最近这某手机是吧，开始各种各样的这个新款又出来了。 嗯， 啊，我们也是关注到近日苹果这新系列出来了， 十三香。 哎，是啊，这推出十三的这个系列了，而啊，跟它这个有相关联的某一个奢华定制厂商也是出来了。相关这个十三的 Pro 的多款定制的 啊， 这定制的那就贵了。 啊、也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黄金版，这个金版，那个金版，不是苹果自己出的， 它是 奢侈品厂商定制的。 对，定制的、 哦， 但是相关肯定是给钱了 啊，对对， 就是给一笔大的钱，然后这边哎帮着定制，结果就用了什么呢？整机纯金的。18K 的 多少钱啊？ 有最高的，而且它这个储存的规格也比一般的高，是 1TB 的，一般的就是512GB 的嘛。然后这个黄金版的这个最高价302840块人民币，这个最高配置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各位想要调整自己的。 30万买一手机 啊！我听我们节目的肯定有能买得起的。 我觉得我这调整的不是我的心情，是我的人生了。 当然了，这个有的网友也说了，这个才是土豪金呢。 嗯、 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够豪就行啊。 嗯，够豪就行了，这是不提倡、 哎、 不提倡啊。 是，但是有一些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人家这个，我们听节目的人愿意。 对，我有钱，你管得着吗？ 哎， 那你买吧，买完拍张照让我看看。 当然说买手机的，还有人买鞋的。 啊，这玩鞋的、收藏鞋的朋友，尤其是男孩特别的多哈。但是就说这个也挺危险的，因为有媒体说，在某交易平台当中啊，刚上市不久的进口球鞋闪电倒钩，原价1599已经被炒到了20000元左右，最高呢会炒到将近70000元，溢价超过了40倍哈。这真的假的呢？ 哎， 嗯。 是，就这个，它是正好那个正款那个鞋吧，它那个勾给弄到了，所以相当于是比如错版，错版的钱什么的，一般都挺值钱的，所以这个就被以一种所谓的稀缺这个属性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关系，再加上供需的关系，可能的影响，这溢价就非常的多了。 那我买回去穿吗？ 一般它这都不是穿的 啊，都就供在那儿看的哈。 穿了可能就是会影响它的价值。 哦， 对， 这炒就是有点像这个收藏鞋炒鞋的这个意思了哈。 对，这个鞋呢，原价1599，据说已经被爆炒到了70000块钱左右了。所以炒鞋的这个风波背后呢，肯定是存在的某些这个商家的一些套路。 嗯， 你比如说商家发售这个限量款的明星的联名的高端球鞋的时候，往往采取什么呢？限购、饥饿营销，然后预约排队，还有什么抽签购买等等的方式，通过这种增加球鞋的稀缺性来提升品牌的价值，同样有这个购潮鞋经历的某位小鹏他说了，有些限量的球鞋呢，其实官网上根本就不显示 那这都怎么买到的呢？都怎么知道这出了限量版的鞋呢？ 哎，都是这个估计，他们是不是有这个群啊什么的 啊？有这个渠道 啊，因为你这种鞋的话，比如说一双这个鞋溢价这么多的，普通人根本就不会看， 嗯， 觉得是骗钱的啊。但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收藏的这个癖好的，他会买这些鞋啊。 哇、哦，这收藏鞋的人这也是加点挺厚实的哈。 哎，当然这件事儿呢。已经有相关的一个反馈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案了，就是给它下架了，为什么给下架呢？根据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熊超，他就认为说，球鞋品牌方炒鞋客以及各种二级市场的交易 APP 的平台，将所谓的炒鞋价格抬到一个本不该有的天价，有些炒鞋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要小心风险。而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规定，经营者互相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的商品价格较大浮动上涨的，要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相关罚款啊。 哎，总而言之，这炒鞋风险太大了。你说这平台万一平台就关了呢？ 哎， 还黄了呢？ 是啊， 这钱是不是也就黄在里边了？ 那可不是嘛，所以这都是有风险的啊。这个相关的，其实 相关的这个机构啊，包括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曾经发布过一篇文章，叫警惕炒鞋热潮，切实防范金融风险，这样的一个金融简报。所以说关于炒鞋这件事儿，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有这种爱好的人一定得注意了啊，这个事儿有可能还涉及到违法方面的。 哦 ,Lex 六七八估计他炒鞋他是30万，不贵呀、啊。 哎呦、 啊、不贵呀、 啊啊。不贵啊。是，反正我也不买，是吧、 哦、对，我看看谁买，我就跟着说一句不贵呀、啊。 哎对，一般我也是，比如说看那个奢侈品那什么包一下10多万，哎不贵呀、啊、这也。然后人说那你买吗？我不买。啊不买的都不贵。 看看 是。好，各位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调整这个话题啊，怎么来调整好的状态、 嗯、 各位有啥好的妙招啊。哎，这边我们在谈到国际问题的时候也给您说说啊，其实国际关系可能也是存在某些调整的空间。 是的， 根据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9月21号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一般性辩论上发言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他表示美国准备与任何国家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也说了即使存在各种领域的严重分歧，也会选择未来有合作。外媒也注意到拜登没有直接提及我们中国，尽管其宣称不搞新冷战，但是据说美国正在国内国际多个领域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呀。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巴西总统吧。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近日被发现站在纽约的人行道上吃披萨。 哎呦， 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未能满足该市的室内用餐要求。因为这个纽约目前的规定啊，就是任何人想在室内吃饭的话，必须提供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的证明。那么巴西总统呢，因为没有接种疫苗，所以就只能您站在路边吃吧。 哎，是，那这没准儿给他调整调整啊，是啊，总统先生调整一下这个吃饭的习惯 啊， 瘦2斤呢。 哎，是的，而且看一看人来人往的这个车流，人流是不是吃起来也会别有一番滋味呢？ 哎，是，这边好多朋友宁波也说了，难道中超又要回到小马丁的时代吗？啊，就是说普通的外援吗？ 嗯， 不是那么大牌的外援是吧？那没办法呀。 嗯，那我们中超联赛的关注度或者说含金量会大大降低，水平会不会由此降低呢？ 哎，毕竟花多大钱干多大事儿啊。 哎，我觉得外援水平降低无所谓，咱本土球员水平能不能涨涨呀？ 哎，你这个期待可能更难完成啊。但是国足的水平到底高不高？ 嗯， 咱们可能啊，不远的时间就能看到了。10月7号对越南队比赛啊，咱不用说别的了啊，什么对日本、对澳大利亚，我们都可以原谅啊啊。这个国足，你说这水平确实跟人差距比较大，但是越南队，国足好好调整吧。全国球迷的眼睛可都看着国足呢。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为您聊的是调整好状态，各位都有什么样的妙招？今天的节目是由小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在节目的最后，送给您一首调节状态的好歌曲，就叫《加速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接着聊啊。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招喵在快闪电现场等你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 8501-3833 8501-3833。